洗漱完毕之后啊， 洗漱完毕之后啊， 喝着咖啡，欣赏窗外的景色，顺便再给自己剖几张大片霸屏里的朋友圈 啊。那这个得清晨洗漱完了之后还得化完妆， 对吧？精 致才能喝着咖啡， 精致一下。 对呀，要不然怎么拍嘛？ 盗号了，妹妹。没病， 那谁？ 没有。 好，这是这个刚才说的啊。 再来一下，再来一下。 对，这个po几张大片， 对， 霸屏朋友圈。这个 hotel 呢叫做Mezzanine， 嗯、 K E M P I N Ski， 这是一个酒店， 非常棒的，大家可以去查一查、啊。 对， 另外一家呢叫做萨拉托加酒店。 对，萨拉托加酒店、嗯、在老城再怎么乱走你也避不开这座、哦、哎呀亮眼的绿色建筑， 生机的颜色。 对，它是哈瓦那的地标之一，很多明星来到哈瓦那都会选择下榻到这里哦。 哎呦， 那其实这个 Beyonce 和 Jay-Z 就是在这里庆祝周年， 他们还真的 结婚周年的、 啊、 对、坐落于哈瓦那旧城的中心，隔壁就是国会大厦和博爱公园，著名的帕拉加斯雪茄工厂 在这里， 对，和古巴最重要的歌剧芭蕾舞剧院 Grand Theater 仅一街之隔， 这真的是活色生香的好地方、 嗯、 热闹又有气质和阶级感、哦、 当然了， 我觉得就是古巴呀，当夜色下来之后它更是另外一番风情、 嗯 啊、我们接着来感受哈瓦那之外的古巴小城， 好， 同样藏有意想不到的魅力。走进古巴其他不容错过的城市，我们刚刚之前说被西班牙殖民过、嗯、 对， 然后南法的风情，大家想法国南部什么风情、 哦、法国南部其实跟西班牙差不太多， 很漂亮、 嗯、 很有复古又很情调的部分、 嗯， 这里有地球上正在消失的100个景点、嗯 哦、天哪， 喀斯特地貌的山谷中遍布烟草种植园， 哇， 找一家酒吧以爵士乐作为 DGM 的佐餐、 嗯、 造访世界文化遗产英雄城和堪比摩洛哥的艺术街区。 好，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推荐大家一个小镇子叫做特立尼达，这个很有名， 特立尼达也是雪茄的一个品牌 哦，真的吗？特立尼达正在消失的彩虹小镇， 怎么听上去有一点点难过？ 对啊，这不是正在消失的一百个景点之一吗、 嗯、 位于古巴中部南海岸，至今还保留着500年前西班牙殖民时期的样子，跳脱时代的美不同于摩洛哥的妖娆，它拥有新古典主义和巴洛克风格的建筑，讲究颜色的搭配，绝对是出片的好地方、 哦、颜色搭配、啊、 对，这座彩虹小镇在1988年就被列为了世界遗产名录，却一直饱受加勒比海飓风的摧残，正在一点点慢慢消失， 赶紧去吧， 赶紧去吧， 我们跟大自然是没法， 对啊， 没法，对吧， 是啊， 有可能特立尼达就消失 掉了，加勒比海的飓风会比我们更加的猛烈， 是的， 嗯， 除了这座呢还有古巴南部的明珠新福格斯、 哦、啊， 街道上偶尔有当地人驾着真的是马车经过， 嗯，嘿， 当然不是那赵本山的小品 驾 不是、啊 哎、这个也太出戏了吧， 车姐回来啊， 啊 stop，原始与淳朴啊， 嗯， 坐落在海湾旁边的这个新福格斯啊、 嗯， 这个可以让你感受到一丝丝什么呢？哎，来了， 哎， 慵懒的南法风情， 哇，一定是自然风光非常美的。 对， 新福格斯的日落非常美，哦、你看 日落部分来了， 黄昏时分在滨海大道吹吹海风，喝着啤酒，或在酒吧里以爵士乐或salsa舞消磨时光， 哇、哦， 加勒比风情悠闲又惬意。 就是我老觉得吧，就是你到了一个晚上的时候呢， 嗯、 到一家当地我不是特别喜欢闹那种酒吧， 嗯、 因为动次打次真是太受不了了、 嗯、 啊，也快30岁了啊，不是也快四哎。不管了， 快50了， 快60了，那就喜欢柔柔的爵士、smooth 爵士、soft 的爵士，好听。 是的，还是稍微柔一点、啊， 柔一点的哈， 嗯、就轻轻、 啊。对，哎，快些，咱手机快完了 啊。 还有另一种感觉，刚刚是酒吧的感觉， 嗯， 我们要漫步乡间， 嗯， 乡间就是淳朴的古巴乡间。比尼亚莱斯， 比尼亚莱斯， 嗯， 世界上最好的烟叶产自古巴，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。 而古巴最好的烟叶就生长在比尼亚莱斯的山谷，哇，这里有古巴最壮观的自然景色，犹如尘世之外。 哦，好棒的词，尘世之外。 对呀、啊。